出一个佛经故事，剧名叫做《水中人影》，请各位收听啦。 佛陀，今日马哈家族请我哋食饭，要为佢哋说法吧，系咪啊？ 阿难，说法利生是我的工作，平时周围咁去都是对人说法，教导他们，开解他们，何况今日我们去应供添，更加要为他们家族说法啦。 哦，那就更加好呢。 阿难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对我讲啊？ 是这样的，佛陀，马哈家族成家人出名古怪，由上至下都被人讲闲话，成为茶余饭后谈笑的资料。 哦，乜马哈家族咁多话病被人谈论嘅咩？咁系乜嘢啊？ 马哈家族好有钱，祖先有好多余荫留赠俾佢哋。 系啊，呢层大家都知道噶啦，有咩特别呢？ 马老爷成为地方上嘅富翁之后，就有啲骄傲，平时唔中意同人倾偈，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嘅。 马老爷嘅脾气真系孤僻啦。 系啊，佢甚至对家人都系咁冷淡嘅。 哦，咁佢对儿女又点啊？ 佢平时好少同啲儿女倾偈嘅。 咁对下人奴婢又点呢？ 马老爷唔出嚟见人嘅，所有奴婢都冇机会见佢。不过始终是富户人家，衣食就有的。 那由哪个主持家庭啊？ 由马太太主持家务咯。她很信任一个女管家的，很多事务都由她打理。 是了，阿兰，你对我讲这番说话有什么目的？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都不用怎么讲的。 佛陀，我想同你讲嘅，即系佢嘅第三媳妇同埋一个妹仔。 佢哋有咩特别事啊？ 马太太唔系几中意个媳妇嘅。 哦，系咪佢呢个媳妇懒惰或者唔听话咧？ 咁又唔系。 咁又为乜嘢？凡人嘅喜爱或者憎恨都有理由噶。 因为三少奶外家穷，所以马太太就不喜欢他，时时对他冷言冷语，甚至开口闹添。 哦，咁他们夫妻感情又点啊？ 三少爷的人又好懦弱，好怕事嘅，他不能够保护自己的太太。 是啦，咁那个妹仔又点呢？是不是他懒惰不肯做功夫呢？ 个妹仔叫做冬梅，个人好蠢钝，头脑又简单嘅，个样系生得丑怪，所以大家咪虾佢咯。 哦，安南，点解你对佢哋咁清楚嘅呢？ 哦，系佢哋嘅邻居讲俾我听嘅。 佢哋嘅邻居咁讲有咩目的噶？ 因为三少奶想自杀，而冬梅亦都有自杀嘅意思，所以啲邻居觉得好可惜。他知道佛陀今天去应供，所以跟我说想由我转达给佛陀知道，用方法开导下他们。 原来是这样的。好了，我会开导他们的了。 佛陀啊，前面走来那两个人好像是来迎接我们的。 佛陀，你来了我们都不知道，迎接来迟，不要见怪啊。 施主唔使客气啦， 佛陀啊，呢位系我哋马哈家族嘅三少爷啦，三少爷，快啲叫佛陀啦。 佛陀，你好嘛？ 好，我好好，你好嘛？ 我唔知道自己好唔好噶。 哎呀，佛陀啊，你唔好见怪啊。我哋三少爷好怕丑噶，好似小姐咁嘅。哎呀呀，我哋行啦，佛陀，请。 好啊，呢位事主， 请问点称呼呢？ 哦，哎呀，哎，我真系该死噶啦！我好冇规矩，又好冇记性噶，都唔记得介绍自己添。佛陀啊，我系阿福，主人俾呢个名过我，系想我带啲福分俾主人，我都想咁样啊。我而家做咗管家婆啊，哎呀，女管家喎，好话得事噶我。 哦、原来系女管家。 系啊，好话好话。 呢位女管家，请行先带路啦。 哎呀，呢位尊者叫我福婶得啦。 好啊，福婶，请行先。 嗯，好啊好啊，你请跟嚟啊。喂，冬梅，做咩周围走啊吓？咁无规矩，仲行翻转头？ 我想 上上上上咩啊？翻入去。 欸冬梅，你想乜嘢啊？ 我冇咩想。 哎呀，睇你个衰样啊！姊妹丁，拉翻入去啊！唔喺度陀衰人啊！ 冬梅，你镇定啲，凡事要谂通啊，多啲想清楚先至去做，唔使咁心急噶。 嗱，记住啊，佛陀对你说法啊！哎呀，到啦到啦，佛陀。呢位是太太， 施主， 佛陀，请入嚟坐啦。呢、这个大厅冇遮冇拦，全部是云石，好清凉噶。 系，好地方，好清凉。 佛陀啊，我丈夫有啲事，佢又唔想见客，今日嘅聚会由我主持。 啊，施主，我想见见你哋老爷，麻烦你同我通传啦。 佛陀啊。怕唔可以噃，我哋老爷唔见人噶、哦。 今日有啲特别，你话佛陀要见佢，佢就会应承噶啦。 咁啊，咁试下啦。三少奶，你正话做咩啊？一啲规矩都冇。 奶奶，我做咩？请你教我。 我话你听佛陀讲道就好啦。点解担高个头望到咁入神？ 奶奶，我唔知啊。 你唔知？你梗系唔知啦。你外家咁穷，小家种，知咩啊？你都唔知几有福，然后先嫁入我哋马哈家族。 奶奶，我以后唔敢啦。 你乱噏啦，你乱讲啦。你都唔知我话你乜嘢啊？就随便话唔敢唔敢，证明你冇脑。 母亲，咁劳气做乜嘢？ 做乜嘢、啊？你老婆啊，我教佢啊，咁大个人冇离规矩。 唉，真系激死人嘅，老婆，好心你唔好咁唔生性啦。母亲咁老啦，你咪 哈，阿三仔，乜你话我咁老啊？吓、啊，你想点啊？系我老啦吓、啊，就会死噶啦系嘛？吓，俾、啊、你哋叹世界系嘛？系唔系？系咪？讲啦，诶咩啊？诶咩啊？做咩唔出声啊？吓、啊？ 唔系啊，唔系啊，母亲啊，我唔敢噶，唔系啊， 唔系，你争住个老婆，系咪啊？你哋扯，我将我啲身家分晒俾你哋兄弟姊妹，一文钱都唔留俾你，睇你点？ 母亲，你唔好嬲啦，你千祈唔好误会啊。 奶奶，你唔好嬲啦，系我错。唔关三少爷事噶， 母亲，你原谅我哋啦。 奶奶，我知错啦，你唔好怪三少爷啦。 如果我讲俾你父亲知，阿三仔，你话会点？ 母亲，唔好讲俾阿爹知啊！我求你啦，我求你啊！ 阿三仔， 你是我的仔，我的骨肉，我不会难为你的。回入去叫福嬸给碗鸡汤你饮。 母亲， 入去啦，边个令我欢喜的人就可以入去，令我憎的人就出街。 母亲啊，咁三少拉佢。 三仔，入去，唔使你讲嘢。 奶奶，我可以翻入去吗？ 我唔知道，你正话先讲你唔知啊嘛，吓？我而家都系唔知道。 奶奶，奶奶， 福婶， 系， 我入去啦。 太太，等我扶你啊，好声行啊吓。 点解会咁惨？三少奶啊，你唔好喊啦，冬梅，唔伤心就唔流泪，你点知咁多？ 最好唔知，啲人成日虾我，又闹我，又打我，福婶又成日话我丑样嫁唔去， 嫁唔去咪罢咯，我够嫁咗咯。你话几惨， 我都知道嘅。我知道你系好惨，成日俾人闹。 三少奶啊，你要去边度啊？奶奶话佢憎嘅人就出街嘛。咁我而家咪出街咯，你唔使理我，我有地方去啦。 三少奶，你唔好出街啦，等我话俾阿福婶知。 唔好话啦，佛婆同老爷而家系倾紧计，福婶好多功夫做噶，边度得闲理我？ 乜佛婆仲未请嘅咩？ 未啊！其实佢哋家人使乜听佛陀讲道啊？对人咁刻薄，点会有益噃？ 哎呀，背顶闹我哋家族添系嘛？吓， 母亲咩事啊？ 你老婆话我哋家人刻薄佢，吓唔使听佛陀讲道啊！ 佢真系咁讲？ 哼，佢胆大包天。我哋请佛陀讲道系有理由嘅。佛陀话听佢讲道咧就得到福分，咁我哋梗要听噶嘛？吓，听咗咪有福分咯？ 母亲啊，佛陀嘅意思。是听了他说佛法要照着来做，然后才有益，然后才有福分的，不是求其听了就有益的。 混账，大胆咁驳我嘴。哼，你被老婆教坏晒啦，居然敢教训我，你扯，我赶埋你扯。 奶奶 扯， 唔好讲三少爷扯。 母亲， 我扯啊。 哼，看不出你的衰样啊，鹅蛋面，眼大大，鼻梁高高，看下正一是高粱鼻上的噃，本来就有福气的，不过把口衰，黑人憎鼻呢。阿三，翻入去，翻入去啦嘛，唔好理你老婆。去啦， 太太啊，翻入房唞下啦，唔好咁劳气咯。 去啦去啦，使乜惊你哋？知道咪死咗佢，死咗可以一了百了添。点死法好？如果我死咗，我父母都唔知，喊死佢哋都得啦。点算？点算好啊？系啊，都回你添，等我上去棵树坐喺度先。 福婶，我唔敢啦。 你只死妹钉你话，灵性恩皮噶噃，交极都唔听。今日咁多嘢做，你仲要我劳气？ 福婶，我冇叫你劳气啊。 仲话冇？咁你行入内厅做咩啊？吓，你唔知老爷喺里边唔中人入去嘅咩？ 佛陀在里面， 我想听佛陀讲道而已。哦， 哎呀，真是一百岁不死都有新闻咯。你是什么新丝萝卜皮 啊居然要听佛陀讲道。 你知话自己嘅样啊！嗱嗱嗱，呢、這个就系池塘，啲池水好清噶，照得好清楚噶。你照下个衰样啦、啊！ 照下个样。 嗱嗱嗱，你睇下，我福婶照喺水度啊，影得我几好睇啊，肥肥润润，仲有啊，梳只大髻，插支银簪，高粱鼻上，几有福气啊！我而家话得是喎，你睇下我指手画脚，几有威势啊！你睇唔睇到啊？吓、 啊，睇到， 睇到， 好清楚，好威风。 唔系你估，我都冇你咁好气啊！我翻嚟侍候老爷奶奶，话知你哋一个二个走啊！ 福婶啊，咁我呢？ 你咪照下个样啦， 真照下个样。水里边真系有个人啊，好清楚，好靓，系鹅蛋面，对眼大大，高粱鼻上，嗰个系我嚟噶，好靓啊，我好靓啊！我好靓啊！ 哈！你作死啊？做咩你咁大声嗌咩啊？ 福婶啊，我 东门，东门，喂，死妹钉，你做咩啊？吓，唔出声就得噶啦！啊，仲坐喺度翘埋对手添，喂，作死啊你！啊，死啦！今日梗系撞邪啦！东梅啊，认我啦！冬梅好乖嘅，冬梅， 福婶 系咯，咁先至乖噶嘛。喂喂，你做咩唔出声啫吓？ 使乜出声啫？我咁靓 吓？咩话冬梅？你话咩话？ 原来我好靓噶， 哦， 我自己都唔知添。 咩话？你好靓？哎呀，你点知噶？ 你叫我照下个池塘，咁我咪照咯。原来我真系好靓噶，我就嚟可以嫁到好人家，我就嚟可以做少奶啦。 吓、啊，哎呀，乜咁噶？哎呀，我今日真系撞邪咯，唔适宜讲嘢啊！哎呀，系咁先啊，系咁先啊！哎呀呀，哎呀，老爷行出嚟噃，佛陀又嚟咗添。咦，奇啦！老爷出街，三少爷同埋太太又出嚟。 冬梅， 佛陀， 你坐喺度做乜嘢啊？你咪咪嘴咁笑，咩事咁开心啊？ 佛陀，我好开心啊！原来我好靓，我喺池塘嗰度照到嘅。 你见到自己嘅样系点噶？ 系鹅蛋面，眼睛大大。高粱鼻上的 冬梅，其实你的样子不是丑怪，不过就不同你见到的这样吧。 不同这样？ 嗯，你是圆圆口面，眼细细，鼻扁扁的。你自己摸一下就知道 了。又是吧。 三少爷， 佛陀， 你去池塘棵大树下边 呢？佛陀，去嗰度做乜嘢？ 去扶三少奶落嚟啊！ 啊，三少奶， 我唔知点好啊！佛陀， 唔紧要嘅，你落嚟先啦。 佛陀，我唔知点算啊！ 你唔使烦恼。今日马哈家族有好多奇遇，其实任何一切都是好像冬梅睇见的水中人影咁。如果一个人没有智慧，没有正知正见，就会眼花缭乱，将真相误会的了。 佛陀啊，我不明白啊。 马老爷不肯出来见人，跟冬梅一样是错觉来。至于有人胆怯 有人作威作福，有人糊涂，有人寻死觅活，都不外是人生的错觉。 哦，佛陀啊，咁我要点做啊？ 勇敢啲，放下执着，改过前非，虚心承认弱点，乐于接受劝导，咁人生先至会有希望嘅。你明白吗？你做得到吗？ 唔系咁容易做得到噶噃。 好容易做嘅啫，你睇，你父亲都肯走出房间，行出街啦。你哋一样做得到嘅啫。 佛陀，我明白啦，我有改过噶啦。